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下来带出的是迪丽拜尔北京独唱音乐会的现场录音，曲目有弗列的祈祷、舒曼的月夜、周恩来词、金香曲的雨中阑珊、云南民歌绣荷包、新疆维吾尔族歌曲一杯美酒、田歌作曲的草原之夜。 Bye. 心 来嘛要个酒，没有心来嘛要个酒。 情。 Ha ha ha ha! Mi fu guidar, ma se mi Charmant, oui, c'était charmant, sans défaut.